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51集，幻清一。 若有一日你也被人逼近啊，你又如何？ 沈妙微微一怔，他被人逼嫁。前生他是逼嫁了，不过是主动逼着嫁给傅修仪，他才是逼嫁的人。被逼嫁，这还从未想过。此刻谢景行问起来，倒让沈妙想起了一桩事儿。随着沈家重新回到定京城，且不说文惠帝将沈家军的兵权还给沈信，便是远在小春城的那支罗家军，也不是当日落魄的连兵都养不起的军队了。沈家大房非但没有如众人所料的那般因为远离定京而逐渐衰落下去，反而实力更加雄厚。沈家就像是一块大肥肉，皇子夺嫡间谁与沈家绑在一起，谁就有了制胜的筹码。如何绑在一起呢？世家大族里联姻方是正道。沈秋和沈妙的婚事变成了众人可以攀上沈家的通道，唯一不同的是沈秋是男子，倒还可以等上一些日子，沈妙却是女子，耽搁的久了，女子的年华如花般逝去，难免遭人指点。若是有一日她也变成了江山夺嫡间一颗筹码，被人争来抢去，被人逼嫁，又当如何？谢景行盯着她，目光锐利如刀锋。不会有那一日的，沈妙道。 倘若就是有了，你当如何？ 谢景行却没有放过他，坚持地问沈妙这个问题。沈妙仔细思索了一番，说道：那就斗，若是斗得过，自然想法子让他自己知难而退，若是斗不过，嫁过去也无妨。谢景行挑了挑眉： 无妨？ 总得活着，不是吗？嫁过去后再想法子伺机报复就是。世上有许多无奈之事，我总不能也如烈性女子一般一根白绫以死明志，倒不如留一条性命，总有翻盘的机会。前生在宫里的遭遇让沈妙明白，死才是最令人绝望的事，一旦死去，就意味着所有的事情尘埃落定，再无转圜的余地。他常常在想，若是前生他没有就那么死去，在宫里和梅夫人再斗上那么几十年，最后鹿死谁手尚未可知。也许他还是会输，但也许他也会赢，会替沈家大房上下，会替婉瑜和傅明讨回这命债。总归人生不会白白的就这么过去。谢景行盯着沈妙，它就像一株生机勃勃的植物，在寒冬里生长的野草，即便是最恶劣的环境，亦是永远不会失去希望。就算处在最不占上风的位置，也能一点一点攀爬到自己想要的位置。它的目的明确，却又神秘成谜，并不像是一个16岁的闺阁少女。谢景行淡淡一笑： 你倒像沈家人。 沈妙不语，只听谢景行又接着说道： 这几日我会出城一趟，你自己小心，有什么难题就去风仙当铺找季玉书，高阳是我的人，你可以信任他。 沈妙呆了一瞬，因着前生的经历，沈妙自然知道高阳是谢景行的人，甚至可以称得上是谢景行的心腹。不过虽然知道，沈妙却从未表露出来，便是罗檀当日被高阳所救是谢景行吩咐的，沈妙也只装作不知。他知道有些事情是有底线的，就算谢景行如今对他并无敌意，也不代表一个人愿意被另一个人摸清楚所有的底细。 可是现在谢景行却主动告诉他高阳是他的人，这就是真正的将沈庙当作自己人了。仅仅因为是明面上的盟友就能坦诚相待，谢景行凭什么认为自己不会出卖他？沈庙这般想着，却并未被谢景行注意。他道， 黄甫浩也许会找你麻烦，你自己不能解决的事交给高阳就行。 沈庙莫名的有些怪异的感觉，这模样倒像是临行前丈夫叮嘱家中小妻子要注意什么似的。沈庙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，有些慌乱道，知道了。谢景行对沈庙突如其来的慌乱有些莫名其妙，不过倒也没有再多说什么，又提了几句要注意的事情便离开了。待谢景行走后，沈庙坐在灯下，莫名的觉得自己的脸颊有些发烫。这几日每次与谢景行说话总觉得有些不正常。沈庙想着，明日得让谷雨去拿点清新茶来喝一喝，省得整日胡思乱想的。谢景行离开沈宅回到瑞王府，恰好看到高阳和季雨舒也在。季雨舒正在给白虎喂吃的，谢景行瞥了他一眼，不悦道， 别喂了。 娇娇喜欢吃吗？ 季雨舒道。谢景行的额上青筋跳动，说道， 别叫他名字。 季雨舒立刻委屈了，想着便站起身，默默地退到一旁。高阳倒是习以为常，谢景行看这只白虎宠得很，偏只有季雨舒胆大包天，整日去逗虎玩。好好一只漂亮威风的白虎，现在喂成了一个肉团子，看谁也得心疼啊。他走到谢景行身边问道， 都准备好了？ 明日出发。 谢景行看了他一眼， 这段日子定睛你多注意些。 高阳瞧着他， 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帮你注意神武小姐的。 也不要太注意了。 谢景行淡淡地说道。高阳几欲吐血，谢景行这人实在是太喜怒无常了。就拿昨日来说吧，裴郎给沈庙写了一封信，大意是要沈庙提防黄甫浩和傅修仪两人，最后提醒沈庙远离谢景行。谢景行让高阳临摹了一封信，高阳师承书画大师，还是第一次干这种临摹的勾当，制作了一封赝品信。更让人叫绝的是，谢景行将最后一句提醒给抹去了，非让高阳加上一些莫须有的话，只说要是有麻烦大可以去找瑞王帮忙。虽然早就知道自己辅佐的人是个心黑的主，不过这一回高阳显然对谢景行的无耻又多了一个新的认识。 我知道了。 高阳摇着扇子说道， 也就是说他闯祸我断后，他杀人我递刀，是吧？ 没那么麻烦。 谢景行勾了勾唇说道， 沈家亲事他暂时忙得很，顾不上杀人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